事情。水连着地，梦境的诗句在陆地中蔓延起，美好是因为克服美好的恐惧，美好是因为无视美好的失去。

一言谎言转眼欺骗，何时暗藏深渊，停下脚步下雨的街，红是鲜血绿是枯竭，黄灯彻夜伤我不变，游戏无法破解，

岁还是一千五，一天到晚拼了命，上次还是不够辛苦，也没关系，反正我也三餐都习惯吃土，昨天晚餐还有剩，要不要给你补一补，吃点土我不算苦，等我薪水两千五，找师傅问老虎，图案叫做问老鼠，不在乎不清楚，反正也都是动物，头悬梁锥刺骨，睡觉都不会打呼，要不要吃点土？山前必有路，谁把谁虽然我的座驾只有两个路，吃点土不算苦，等我薪水两千五，找师傅问老虎，不按照错问老鼠，不在乎不清楚，反正也都是动物，头悬梁锥刺骨，不吃苦才不吃土，要不要吃点土？嘿，吃土胸怀，我是小可爱，虽然看起来坏坏，我说小乖乖，听个故事再离开，美女说拜拜，钞票都进我口袋，美女说嗨嗨，我有宽阔的胸怀，我是小可爱，虽然看起来坏坏，我说小乖乖，听个故事再离开， 吃点土吗？ Looking for a summer vibe, got me turning on the radio. I gotta kick these blues, working all day, trying to make pay, wishing these clouds away. I wanna feel the sunshine, hit the sand, take a walk in the waves, with nothing else to do but sipping on suds, working on a buzz, keeping my drink in the shade, taking my time with you.Jonesing for a good time, hitting beaches all down the coast. I'll find a place to post, gonna somehow find a little out. It's so night away. I'm drinking something blue from a coconut. Music all up in the mix, under the moonlight, taking my time with you.

到就要重来，

Come on, put my body first and love me so